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寻到春阴流如烟，我迎你唱惊喜，祝你下车先片，红杏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垭口雾里眨沙眼，恰似上的绿衣签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常遇春，冀中经历。长如这条大枪也施展开了，平生以来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儿。宁伯彪头眼观球，罢了，常遇春果然是盖世的英雄，这条大枪招数真惊奇啊。这就是我姓宁的，换个别人早输了。两个人心里都这么想着，因此打了个棋逢对手，不分上下，这就战了100个回合还没分输赢呢。最后日头也往西栽了，两个人把马一圈跳出圈外，双方讲好今日各自收兵，明日再战。双方收了兵了，宁伯彪回去怎样准备不提，单表常六爷回去之后吩咐埋锅造饭。当夜晚间问了问徐芳、朱梅英、汪威、贾平，究竟下一步怎么打。说六叔，今天打仗我看见了，你是 有两下子，性命的也不是省油灯。六叔，你要不注意啊，还非挨揍不可呢。还徐芳也说， 六千岁您可留神呐，他那枪带拐弯的，这家确实厉害。 常遇春心里不服，但是又挺赞成。一夜无话，次日披挂整齐，红日东升的时候跟宁伯彪在关前相见。不过这一回两个人说好了，不分出输赢来，绝不收兵，非要分个上下高低不可。两马往跟前一凑，双枪并举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两旁边助战的把鼓都敲漏了，后来干脆就不敲了，全直着脖看着。300余个回合没分出赢，这阵宁伯彪手起一枪，当时奔常遇春分心就刺。常六爷身子往旁边一摘，贴着左那枪尖过去了。六爷手疾眼快，捧着一把软藤枪给抓住了，正手着枪，抡圆了当鞭，奔宁伯彪头顶便砸。宁伯彪也不示弱，也是手疾眼快，捧把铁枪也抓住。这好，谁也不撒手啊，你拽我也拽，你撒手，你给我，人也使劲儿，马也使劲儿，谁也拽不过谁，力量相等。 最后由于两人用力过猛，两匹马往两旁一蹬，坏了，两员大将全从马上掉下来了，噗噗噗，假叶子所想，摔于马下，两个人也不完了，同时撒手把枪扔了。常玉春一伸手把宁波彪的战带抓住，宁波彪一伸手把常玉春的衣领子给薅住，两人是举拳便打，在地下就轱辘到一起了。打着打着，两人越来越近了，常玉春冷不丁一看，哎，为什么？他发现宁波彪左腮长了那么块鸡，这块鸡呀、啊、好像个葫芦，俩肚小歪嘴儿。与此同时呢，宁波彪就发现常玉春左耳朵后头有三颗黑痦子，每个痦子上长着那么两根毛。两个人一愣，六爷心冷不丁一翻个，冒出一句话来，你可是葫芦哥哥，葫芦哥哥。宁波彪闻听，你可是三黑，哎呀哥哥，哎呦兄弟哟，俩人不打了，抱在一起放声痛哭。两旁的官兵一看，爷爷，给这仗打的都出了意思了，怎么事儿这是？这二位哭什么？再看常玉春抱住宁波彪，连摇头在跺足。葫芦哥哥，我做梦没想到是你，你什么时候到的芜湖关？三黑呀，兄弟，我也没想到你就是常玉春呐、啊，兄弟，哎，常玉春就问，哥哥，咱娘可好？娘挺好啊，身体挺硬实，现在何处？就在芜湖关城里呢。娘要提起你来，天天哭，每逢年节就掉眼泪呀、啊，三弟，没想到你到了芜湖关，你赶紧进城与咱娘相见。哥哥，我是一定进城，要知道你在这儿，说什么我也不打芜湖关。这么办吧，你先收兵撤退，我回去跟众将讲一讲，天黑以前必进芜湖关给娘问安。好好好，咱一言为定。烧了兵了，宁波彪回去不提，单表常玉春带着王威贾平回到营盘，马上开了个军事会议。朱穆英徐芳全傻了，就问常玉春怎么回事，那姓宁的怎么没有成哥哥了？哎呀，六爷说将来你们就清楚了，这阵我不便多说。你们注意啊，我跟大家说一声，把营盘看好，今夜晚间我要到芜湖关城内给我母亲问好。朱穆英一听，六叔啊，你注意啊，人心可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，你要进了芜湖关，姓宁那小儿子要有个高高心，你可就完了。 刘将军不能去啊，殿下说的有理啊，咱们是两国的仇敌，什么哥哥兄弟的狗屁，亲也不亲呢、啊、咱各位其主。我看六爷你还是 不必多说， 你们怎么知道我跟宁不彪是什么关系？就是我到了城里，宁不彪对我绝没有加害之理，我们究竟是个什么关系，早晚你们自然清楚。王维家庭在在，帮助二位将军紧守营盘，给我更换衣服。再看常六爷摘盔卸甲，穿了一身便装，背后背着18节紫金鞭，连大枪都没带。王维贾平说是不是带点亲兵，六爷一摆手，我看望我老娘带什么兵啊，就我单人独马。哎呦，大伙怎么劝也不听。王维贾平啊在后头送着，人们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劝吧常玉春又不听，可怎么办呢？单说常六爷把战马松开，来到乌夫关的关前，哎，他一看呢，阿贝哪吒宁波彪正领人在这等着呢，对对红灯照如白昼一般。宁伯彪一看常玉春来了，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兄弟你来了，哥哥我来了，赶紧往里请，我把你的事儿跟咱娘提了，要把娘乐的眼泪都淌下来了，现在正准备了酒席等候于你，快快随我进城。说实话，哥俩上了马，来到乌湖关的城内，书说简短，到了帅府辕门，哥两个甩凳下马，当然有人把马匹接过去，常玉春把衣服整理整理，没有心往四外观看呐、早一宅过一院，一直来到帅府的后厅，就见灯烛辉煌，院里边站着不少侍女丫鬟。宁伯彪用手一指，三弟，咱娘就住在这个屋里头。哦，常六爷心里头不是滋味啊，恨不能跟娘相见。这阵儿有人把门帘打起来，宁伯彪在前面领着，弟兄一前一后到了堂屋的里边。六爷闪目一看，正中央有4扇屏风，摆着一张8仙桌子，南绣平金的桌围子，在前面放把安乐椅，椅子上端坐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妇人，就见头发已经花白了，穿的当然是挺好，手里头拄着拐杖，两旁边还站着两个老妈，再就是侍女丫鬟。常玉春定睛一看，正是娘啊，哎呀，心里的一翻个腿一软，跪倒在地，磕膝盖当脚走，噔噔噔噔噔，爬到老夫人面前，两只手把双腿一抱，把头一扎，娘啊，您可想死孩儿了。那么大的常玉春放声痛哭，这老太太把拐杖也扔了，抱住常玉春也哭开了。八位哪吒宁波彪在旁边也不住的落泪。说了半天，这是常玉春的亲娘吗？他们怎么个关系呢？原来这里边有这么一段插曲。常玉春的原计， 是安徽省亳州代管乱石山的。常遇春呢，是个苦孩子出身，父亲母亲都是种地的农民，家里都过得很清苦。在那个年月，有钱的人家不多呀。就在常遇春两生日三岁的那一年，父母不幸患了传染病，什么病咱不清楚，就是上吐下泻，好像一种窝子病。谁知道日子不多，父母双亡，就扔下常遇春。你说这么点个小孩懂得什么呢？家里又没别人。常遇春啊一哭，惊动了介比邻右，离着他们家不远就住的宁伯彪这一家子。宁伯彪的母亲这个人非常良善，又非常贤惠，闻讯赶到常遇春的家里头，一看呢就动了心了，说个孩子孤苦伶仃，没人抚养怎么行啊。老夫人就把常遇春抱养到自己家里头，花的钱给常遇春家里头办了丧事。以后呢，常遇春就落到老宁家。老夫人对待常遇春爱如自己亲生的儿子。本来他有俩孩子，长子宁伯彪，次子宁伯烟，又加上个常遇春。那时候不叫这个名，给常遇春起了个乳名叫三黑。宁伯彪的小时候有个乳名叫葫芦，宁伯烟的名叫二黑，所以按照这个次序排起来叫三黑。当时宁伯彪只有七岁，比常遇春他们大几岁，那么常遇春呢就跟宁伯烟吃宁氏老夫人的奶。这老太太心地良善呢，对自己的儿子喜欢，对常遇春更喜欢，有时候这个奶认可不给亲儿子吃，也给常遇春吃。他小孩子不懂事儿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间常遇春长大了，小时候的事早就忘了个一干二净，就拿宁氏老夫人当了自己的亲娘，拿宁伯彪当了自己的大哥，宁伯烟当了二哥，一家人处得很好。可是小孩有不打仗的吗？有时候常遇春犯了虎劲，跟二哥宁伯烟就打在一块了，你骂我，我骂你，拳打脚踢。稍微大一点了，这宁伯烟也懂事儿，有一次被常遇春给打急了，这宁伯烟把腰一叉，小嘴一撅，就骂常遇春，你不是我们家的，你是我娘抱来的，你们家姓常，你不姓宁，我们家把你给抱来，吃我们喝我们，你还打我，你什么东西，滚蛋。开始说这话常遇春不信，还跑到娘面前告状。老夫人一听，不但不责怪常遇春，还要责怪二儿子。宁伯彪比较懂事，知道常遇春不是自己家的，所以遇上这种事儿呢，总是袒护着常遇春。可小孩那时候不懂事儿行，逐渐长大了，又有一次宁伯烟跟常遇春闹翻了，宁伯烟跳脚就骂，又把老账给翻出来了，撵常遇春走。这一阵儿六爷就动了心了，跑到后屋往地下一跪，抱住母亲的双腿，娘啊，我二哥说我不是你们家人，这是真的是假的，您跟我说实话， 常玉春从小就有个命劲儿，连哭带喊，非叫母亲承认不可。哎呀，一句话碰到宁氏夫人的心上，眼泪掉下来了。孩子，你怎么总问这个事儿？你二哥不懂事，可你小的那时候，我不便告诉你。既然你大了，非要追问，娘就跟你说实话吧。你确实不是我们家的，你姓常啊。就把经过讲了一遍。常玉春一听，正好比冷水浇头，万丈高楼一脚蹬空啊。 是怎么回事？ 哎呦，哭吧。想念自己的亲父母，可这件事过去以后，常玉春一想，我不能在这个家待着。我二哥说了，我不是这家人呢。现在我可以养活我自己了，何必吃人家喝人家？到时候嘴还短，我走。你看那么小，他就有主意。常玉春来了个不辞而别。就离开了老命家，以后就漂流到乱石山陆庄，要给人家放牛，又打短工，就这么混起来了。小名叫三黑，以后起了个大号叫常玉春。这个老命家并不知道，由于消息隔绝，那个年代战乱纷纷，人心惶惶，情况在不断的变化。常玉春走后，当然老宁家着急，四外找人也找不着，宁氏夫人痛哭了几天。以后呢，带着一家子回归原籍苏州凤凰庄。以后呢，宁伯彪、宁伯烟都长大了。宁伯彪文武双全，在考试的时候就当了武进士，日后榜下即用，就当了副将，驻部提拔又当了乌夫关的大帅。宁伯烟也是一员猛将，也借他哥哥的光，就在乌湖关当了个副元帅。对于往事啊，老太太有时候想起来就掉几点伤心的眼泪，就认为三黑啊早就死在外边了。谁知道常玉春不但没死，而且四海扬名。方才宁伯彪回来这么一提，老太太如梦方醒，说这是真的吗？哎呦，他恨不能盼着跟常玉春马上见面。今天娘儿两个一见着，勾起往事，焉有不伤心之理呀。宁氏夫人抱着常玉春，肉一声儿一声，一边哭着一边捣鼓那些事儿。常玉春也把自己的经过说了一遍。宁伯彪一看哭什么呢，又劝娘又劝三弟，总算劝的两人不哭了。宁伯彪就说，娘啊，我三弟来了，咱们一家人又团聚了，理应当高高兴兴的。娘，这就叫喜中悲，赶紧让我三弟吃饭吧，咱们边吃边谈。一家人团团围坐，才演出一场杀身大祸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段好时光。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